大慈 大悲悯众生，大慈大舍济难施，相好光明一直言，众等自心归命礼，那么归依是灯火那么，巍巍灯王火。 其光佛那摩，无量应声王佛那摩，财光佛那摩，金海光佛那摩，山海会自在通王佛那摩，大通光佛那摩，一切法藏难忘佛。水兮若大若顺若是方成物若此去若教他去见去水兮无见罪若此作若教他作见作水兮是不善道若此作若教他作见作水兮说作罪障我有福藏我不福藏因堕地狱而归畜生出狱而去遍地下贱即灭离去如是等诸说作罪障今皆惭愧今诸佛世尊当证之我只是欲出生一段之事我修尽心所有善根拯救众生所有善根修行菩提所有善根即无上智所有善根一 起回响，无量多罗三藐三菩提，如过去未来现在诸佛所作回向，我亦如是回向，从罪皆忏悔，诸佛尽随喜，即尽佛功德，愿成无上智，具爱现在佛，与众生最胜无量功德海，我今归命里， 所有十方世界中， 三世一切人世子， 我已清净胜于一， 一切遍历尽无余， 不现心愿为神力， 不现一切如来前， 一身不现刹尘身， 一遍历刹尘佛， 于一尘中尘数佛， 各诸菩萨众会众， 如今法界成已然， 身心诸佛皆充满， 各依一切应尘埃， 不住无尽妙言辞， 今于未来一切界， 赞佛深深功德海， 一诸最深妙法满， 七月度相继三干， 诸事最深庄严具， 我以供养诸如来， 最胜衣服，最胜香， 我相受相与等住， 一一皆入妙道具， 我悉供养诸如来， 我以广大圣界心， 身心一切善事佛， 悉以不现心愿力， 不变供养诸如来， 悉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 从生于一智所生， 一切我尽皆惭愧， 十方一切诸众生， 而成有学即无学， 一切如来与菩萨， 所有功德皆随喜， 十方所有世界等， 诸成就菩提真， 我今一切皆全起，转于无上妙法轮，诸佛若于是涅槃， 我悉知真而全起， 唯愿救助他尘劫， 离乐一切诸众生， 所有礼赞供养佛， 请佛祖师转法轮， 随喜忏悔诸善根， 回向众生及福道， 愿将一世圣功德， 回向无上正法界， 心向佛法及圣界， 而必容东三昧因， 如是无量功德海， 我今皆悉尽回向， 所有众生圣口意， 见过丹邦我化灯， 如是一切诸业障， 悉皆消灭尽无余， 念念之咒于法界， 广度众生皆不退， 乃至虚空世界尽，众生及业烦恼尽，如是是幻。